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我们来关注图书方面。近日，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1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已经是三联书店新知文库推出的第100种图书。三联书店全名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知文库是它的一个图书系列，向公众介绍新知。截至目前，新知文库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平均每本书的销量在20000册以上。近日，作家评论家谢喜章推出新作《张恨水传》，这是他历时7年所打磨而成的。张恨水的一生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传》则全方位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还原了张恨水所生活年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继续来关注图书方面。史蒂夫·乔布斯的女儿丽莎·乔布斯正在撰写一本回忆录，这部作品预计将于今年9月出版，书中将详细描写她和父亲之间的爱恨情仇。这将是继2011年乔布斯传之后第二本披露乔布斯与其妻女之间的秘闻的纪实作品。偶像组合 TFBOYS 成团以来的第一部图书作品2023非虚构成长已经上市。接下来再来关注展览方面。昨天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纪念日，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在国家体育场体育文化展厅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览将持续到9月22号，市民可以通过多种互动体验享受双奥城市的文化盛宴。马树林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全面展现了艺术家马树林先生40多年来的创作历程和艺术造诣。马树林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国画艺术家，本次展览展出了他工笔花鸟、写意花卉和水墨人物等80组，一共160件作品，其中一批他专门为这次展览而创作的作品尤为引人注意。这些作品以关公、包公、穆桂英、孙悟空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形式语言上大胆突破，独具特色。北京国际图书展即将于本月下旬和读者见面，期间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展商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图书，并且带来近1000场文化活动。本月15号到19号，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周首都机场开启了雷雨季，今天到周日每天都将出现雷雨或阵雨天气，这将会给航班出行带来不利影响，提醒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做好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强，预计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2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午后山区有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降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要聊的事儿，一个字儿就可以总结： 装。 不太一样啊， 拆 、对，今天我们聊聊拆一拆啊。这个因为有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发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我发现全是问的老房子， 对， 怎么装怎么拆。其中呢有一些问题好像大家有点误解 哦， 比如说啊，大家买了一个咱们说八九十年代的房子吧，砖混结构的，买完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想我找哪个拆工队把它给拆了 啊，或者说哪个地儿能拆哪个地儿不能拆， 不知道这个作为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光知道啊承重墙不能拆， 对， 其他的随便拆，就是这样。然后呢凡是旧的，连墙啊，原来我们也说过啊，墙只要是您怎么倒杯水一看啊，出泥了，能搓出泥来，您就拆。然后地板呢反正也破旧了，那就拆啊，水电怎么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所有的我全拆了，焕然一新，这就叫重新装修老房子的开始的第一步。 哎，有道理啊。 但其实是啊，未必是这样。 嗯， 有些东西其实您可以不拆。 哦，对对对对对， 您可以省着点。 是的 啊，有些东西您觉得能拆，它反而是不能拆的。真是这样的。一会儿聊着你就明白。 行， 好吧。 好，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说说这老房子究竟应该怎么拆，怎么拆才能性价比更高。我们请来的两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首席设计师蔡文斌，欢迎蔡文斌。 大家好，我是全包园装饰公司的设计师蔡文斌。 哎，还有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产品部的经理于洋，欢迎于洋。 主持人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老蔡和小鱼 我怎么觉得是小蔡呢？ 好吧， 两位都非常年轻啊，但是呢在这个行当里边应该也是闯荡了很多年吧。 是的， 怎么就成了是吧首席设计师和产品部经理呢？ 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在某些方面做得很优秀嘛。 哎，而且就是能钻研 哦， 对不对？肯定是在这个业务领域非常的有自己的见地。 是这样啊，就是， 哎，他说的对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有， 这个可以有。 哎，好， 好，咱先不夸你了啊，咱一会儿这个见真章啊，先说说这老房子装修，大概刚刚很多朋友啊也都说，我第一步要做的肯定是拆，这个应该是没错的，对吧？ 这个步骤是没有问题的。 对， 因为我们就是说，大家拿到一个老房来说呢，毕竟是年头比较长了嘛。然后呢，有些的，比如说咱们一些这种结构上的这个装修啊，需要用的东西啊，它肯定是年头长了出现老化，我们肯定得需要给它重新换新。这个的话，拆确实是咱们老房装修的第一步。 但是我需要。所有眼见之处，所有旧的那些我全给它拆了，弄得跟一毛坯房一样，这就算是拆好了。 这个呢也不一定。因为呢咱们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要在拆的时候呢，有些是可以拆，有些呢就 不能拆。说什么不能拆呢？就是说不是说我看到的所有东西只要我不喜欢的我就要全给它拆掉。比如说咱们有一些结构的这个墙体，比如说有些呢它的这个墙面基础还算比较好，我们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成本的一个考虑，我们也可以给它保留，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再继续给它我正常的往后的步骤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据我了解，就是当设计师的，因为我身边当设计师的朋友特别多，他们跟我一说就是哎呀怎么设计怎么设计，哎，我说那你们当设计师的你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拆，就是拆。我天，我说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 有底线吗？你们 就是，我觉得，就比如说原来他设计的三室一厅 啊， 这个结构有问题，拆， 嗯， 争取能给他拆成 打开间， 哎， 好， 重新来， 漂亮。 是你们作为设计师也喜欢这样吗？ 我一般不会说上来就先拆，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跟一些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呢，有些客户会说这个，他这个墙体存在。肯定有它一个存在的一个道理，我们去在盖这个楼的时候，既然说它有这个墙的存在，它也是有它的一个作用的。只有些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轻底墙、隔断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改造一下，为了我们就是说用着比较方便，住着比较舒服，我可以去改动一下。但是有些墙体，比如像承重墙、结构墙这些，我们就不能去拆，因为拆的话肯定会影响它整楼的一个刚性，这样的话会很危险。 对，这个是一个底线，也是一个原则。 对，没错，这是一个底线。 好， 哎，那这样吧，咱们先说一说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全包园啊，他可能除了第一步聊价格呀，我选这些东西之外， 设计， 量房，第一步其实就是量房。你先说一说，如果咱们的设计师进到了一个房子里边，可能大多数还真的是就是二手房啊，就是那种老房子，还真挺多。进去的第一步，你们都干点什么呢？ 一般像我们进第一步呢，看到这个房子，我们先整体的看一下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看完结构以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房子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第二步来说呢，我呢就会看它的一个墙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房改造墙面是一个很大的面积啊，这个呢也是咱们说做墙面呢对于成本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我要看一下它的墙面，比如说这个墙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墙面，它没有起到反尘没有反沙这种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墙面还可以再使用。如果出现这种开裂脱皮，那就没有办法，这个墙面肯定是我们要重新铲掉重新制作。一层一层的，直到我们的完成层，这个每个步骤是不能省的了。是这样， 墙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呢？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用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墙面的这种构造，我们要看一看。其实我们呢也是希望就是说可以给客户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里头的这个空间这个构造让他住得舒服一些，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改造。这个改造呢我们要看，首先来说我要看这个墙体是不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承重墙或者说结构墙。如果说不是的话，我们会在图纸上标记这个墙面我们是可以适当的给它改造的，是这样。然后呢其他的呢我们就会相应的了解一些，主要的一般就是这两项会比较主要。 像一些什么比如说电路的问题呀、水路的问题，你们也会大概的看一看吗？ 这个肯定也会看。咱们呢因为这个说了老房改造嘛，叫水电先行，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现在的生活水与电这个呢都是大家生活比较重要的两个方面。然后电呢，因为老房嘛，肯定它以前的这种电路的改造啊什么的呀，跟我们现在生活来说呢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水路我们也要看，电路这一块我们也要看一看它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线是不是有老化现象，绝缘层是不是有脱落的情况，这个我们必须要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水路，水路这一块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老房这一块吧，它的这个管子可能更多的像20多年30年的房子，它的都是这种镀锌管，这种管子时间长了以后呢，它肯定会发生这种老化，以至于里头会有铁锈， 这种东西呢对咱们身体肯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嗯， 我们这些呢到时候也可以记录在案，这个呢也是咱们改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嗯， 哎，我问一旁的啊，你说了说是老房子可能会有铁锈， 嗯 啊，一开水管哗滋黑水啊，黄水，现在有的新房子也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房子是这样，就是说呢有些这个水呢可能是属于它是原始，比如说我来的这个管道里的这个水，它的那个管道跟我们就是自己装修，我们肯定要用更好的这种比如说纳米抗菌管这种的。但是呢有些的呢可能它就是说来的这个水的管道它并不是说纳米抗菌管这种防腐管，这样的话呢可能我来的这个水以后呢，虽然说我们家里会好一些，但是它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杂质啊什么在这水里头直接出来。 对 啊，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这种叫二次污染。 对，就是跟你整个这个楼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 而是外头来的这段管可能有问题， 这得找自来水公司去。 也许吧，也许吧。 好，哎，说到这儿之后呢，其实咱接下来要聊一聊具体拆的一个细节了啊。关于拆，可能大家原来蛮早的时候看有春晚， 嗯， 是郭达老师吧， 嗯， 演的一个拆装的工人，就是装修的工人， 嗯、 扛了一大锤，什么大锤50啊，80哦，对，80啊，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咱们的拆装队啊， 嗯、 就是拆工，他们现在是不是跟原来不一样了？还是现在也依然是拿着大锤子砰就上去了？ 不会不会，现在咱们都已经是这种，它有一些这种小的这种工具，然后大一点的呢，它会有一些电镐啊或者这种的电动工具，已经过了咱们那种抡大锤的这个年代了。是这样。 哎，他们会特高科技的看一看，就比如说有个什么红外线呀， 嗯， 扫一扫你这儿有没有电路啊，你这儿有没有水路。会有这种高科技的仪器出现， 觉得相当于给房子做了一 CT。 Yes， 这个呢，现在就是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前期这个电路，尤其是电，像水我们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尤其电路，我们也要整个在拆之前，把它这个整体的一个大概的它的电的一个走向， 嗯， 我们也大概给它就是说画一下。然后呢给它打个标记，就是我们工人在用这种电动工具在拆的时候呢，这块呢也尽量就是说避障啊，虽然说这个咱们可能说一说拆的话，有些啊我就整体全给它拆掉，我就什么都不管不顾，这个也不可以。 嗯， 因为我们有些的这个管路，咱们说可能会，我说可能会有二次的这种使用的可能性，这个呢， 哦，就是还能用。 对，我们呢也尽量给它，就是说在拆这些的时候给它避让出来。 嗯， 万一如果我们用上的话呢，这个呢到时候也可以省下咱们一笔的这种装修的一个， 嗯， 对吧？ 省不少？ 嗯，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 嗯，好，接下来呢，咱也问问这个于洋。 嗯。 因为于洋负责产品啊， 嗯， 我特别想问问你这个咱们这些家装产品的一个保质期的问题。比如说啊，我卖的是15年前的一房子，其实我保养的还不错，当时用的也是木地板，但是比如说这木地板已经用了15年了，我虽然保养的还不错，作为您来讲，您建议我是拆了重新换新的呢，还是我其实这老的是可以用？在您那儿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去判定它到底可以不可以拆？ 其实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在这个我们日常使用来讲的话，就咱先不谈那个纯实木的地板， 哎， 就是咱们平常家用的，比如说像强化地板呀，包括这个实木复合地板，这是一般咱们两大类。然后按我的建议来讲呢，是换掉。这是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好好保养还是不保养这个问题，首先强化地板不需要保养， 嗯， 它表面是一层 PVC 膜，然后15地板呢，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会去保养，就打个蜡什么的。但是我们不管做保养也不做保养，我们能保护得了的东西都是它表面的，而这个板材新层的部分早就已经老化掉了，因为它是木制品产品，包括强化地板也一样，所以时间长了的话是需要把它进行拆掉重新做的，因为拆时间长的话，它里边也会滋生一些细菌，包括因为受潮的原因造成一些腐朽，所以一般我们在建议在新装的时候就都给它换掉了。但是呢，实木地板也可能有点例外，就是老的实木地板，就比如说您刚才说15年嘛， 嗯， 15年前可能实木地板还要打龙骨， 对， 可能打龙骨，这个龙骨可能就没有必要拆，如果它没有坏的话， 这时候你在铺这个实木地板的时候就不用做这个龙骨钳了，只铺实木地板就行。但是呢，话就说回来，到现在基本已经淘汰铺架龙骨的这个地板了。 是的， 对，所以最终目的你还是要把它拆掉。 底下都不用再铺什么， 不用再铺龙 骨的什么的都没有了， 就直接是那个实木地板落地了。所以你就基本上就还是把它要都拆掉的。 完了，小胖本来想自己这15年实木地板要传给孙子呢，这回是没希望了。 挺好的木头。 就是嘛， 哎，真是当时买的最贵的啊，看来也传不下去了。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继续聊一聊老房子究竟应该怎么拆，怎么省着钱的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咱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老王，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咱们一聊老房子装修，就有好多朋友来问问题，咱们先来回答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着问。马说了，说嘉宾您好啊，老楼的这个装修，厨房的下水管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如果需要的话，怎么清洗呢？ 厨房的下水管啊，它这个是这样，厨房下水管呢，我们清洗呢，它是会有一个高压的，就是工人的师傅会有一个高压的这个水往下去冲，然后呢，我们会用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漂白啊、漂白粉什么的呀，给它进行一下这种杀菌的一个处理。 嗯。 然后呢，他们呢会有一个就是说，很软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伸到这个下水道里头，把这些就是。在下水道这种壁上的一些，比如说像油啊，然后咱们残留的这些啊，都给它刷掉，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可以继续使用。 就类似于管道疏通机似的那种，是吧？ 哎，对，类似于这样， 往前拉得特别长。 对对对对。 因为我想老房子装修，对于下水的话，可能你想更换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应该没戏。 对对对对对，因为关系到邻里啊、楼上楼下呀，这个很难。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这个老楼呢，它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有很多的下水管呢，它是与咱们这个就是我的楼的这个层板楼板是做到一体的。 对， 如果我们要想改动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说呢， 就是拆了。 对， 对，所以说这个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装饰公司去动的。 嗯， 是这样，为了安全起见。 现在好像还有一种做法，就是重新再加一个管，就是从墙外或者是从哪儿，就比如说再盖一道，就跟盖一个那个通风的管道似的，它再走一个下水管，然后重新用新的管子走，然后再把这些重新引流到这边，等于废弃的老管子就等于堵在那儿，你就随便吧，就听一声，就当成那儿还有管子，但其实实用已经没有了。 这种也。 但是如果就是您一家装修的话，这可能工程就忒大了哈，除非就是您赶上，哎，咱们政府一块儿给做的时候，可能会这么做，也不是所有普及啊，也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说到这个，刚刚你说了杀菌哈，还有一我看资料有人说，最好啊在做老房子的时候之前要整个的，就是我拆完了整个做一遍杀菌，说那里边可能比如说有一点发霉呀、 啊，有可能， 哎，对，尤其是厨房

避免不了可能会破坏一些这个墙体的表面结构，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防水也有可能会被一起破坏掉。这样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肯定是要再做一遍防水。而且呢，现在我们的防水都是柔性防水，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我们墙体有少量的这种我们叫位移啊，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会破裂，也不会说把水渗到别人家。 嗯，就是刚性和柔性防水呢，最简单来说，刚性防水呢就是铺了一层玻璃， 嗯， 这玻璃呢但凡啪您一下这一点漏了一眼儿，您觉得啊，我把这儿堵上不行，它可能其他的也都有裂缝了，这水呢也可能往下渗。柔性的呢，就可能是铺了一片沙子，这一块如果有漏洞没事儿，它不可能旁边的这些都还是比较完好， 对对对， 我只需要把这一块有漏洞的地儿给它填补上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是这意思，嗯，是吧？ 那包括在装修设计之前拆呀，啊，包括做防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跟客户，比如说啊，咨询一下？就类似于说，好了，您家的卫生间我们要给您重新做防水，人说那对呀，因为这地儿经常要使用嘛，要做。那厨房啊，厨房是不是也需要做？这也是一问号。然后再其次，你可能比如说小胖说了，我家里我爸我妈在家住，然后他们老在阳台上种花种草的，对吧？啊，经常浇个花啊，然后我可能需要在阳台上，我还要弄一个小池子，那小池子又能浇水用，还能投个墩布。 嗯， 那是不是阳台也需要做一个防水？就类似的这些都要咨询吗？ 嗯，对，这个我们都要跟客户了解到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用水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习惯来给他配比好，比如说我们哪儿需要做防水。您养花养草这个呢也保不齐，可能我们需要有水啊，一些移洒啊什么的，这些我们肯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要做防水，因为防水不光是我们自己用着安心，对邻居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嗯，一定的。好，接下来呢咱们要说一些重点的内容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啊，就是在拆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内容啊。这个最开始可能我们要聊的就是承重墙的问题，就是哪个墙能拆哪个墙不能拆，因为很多老房子呢可能它的这个就是户型图啊已经没有了， 嗯， 但是呢也由于那个时候特殊的一些建筑工艺啊，导致你很难判断哪个是承重墙哪个不是承重墙。 那就像小胖原来说的一种方式，就是敲但凡一听哇实心的这个一定不能， 对， 哎一敲这个哎有回声可以拆， 哎，但是过去有的那建筑质量好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专家楼宿舍楼，那些哇真的盖得倍儿好，你打一空调眼儿，甭管您从哪个墙打啊，都巨厚，都超过2厘米，至少20多的。那像这种的话到底哪个能拆哪个不能拆，我们怎么判断呢？您跟我们说说。 这个判断一个承重墙能拆与不能拆，刚才就是说这个敲这个墙，这个呢是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我敲这个墙是咚咚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它应该是承重墙。如果我们敲完了以后这个声音回响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咚咚的这种的一听哎，里头不是实心的，这种的一般就是非承重墙。 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也要从它的一个年代去判断，因为我们的这个老楼的话，过去都是这种砖混结合。砖混结合的话，我们原则性说，它的墙厚超过24，就咱们俗称的24墙，我们都认为它是承重墙，尽量不要去拆这种墙。 你看。基本上好多老房子都是24，很难找到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墙，特别的难啊。好，这是厚一点的。那除了敲，还有别的判断吗？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仪器。 嗯 啊，它这个仪器呢，就是说把它贴到这个墙上，它呢会发生一种震动，然后呢反馈回来，这个仪器就会显示这个墙是承重墙还是非承重墙。这个呢是一种比较精密的一个判断， 哦，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出这个墙到底是不是承重墙。 哎，这个挺好， 哦， 这个挺好， 嗯， 比猜测呀或者凭经验，我觉得还是要相信科学。 对对对，嗯，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承重墙不是不能拆吗？其他都能拆呀，我就像哥说的。200多平，我开成一大开间， 真是 你看， 哎， 是不是除了承重墙只要我避开了承重墙其他的墙我随便拆。 这个呢也是一个误区。 你看， 首先来说，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房子的墙，除了承重墙以外，它还有一些结构墙。这个结构墙呢，比如说我们阳台的配重墙，它呢很矮，大概有一米多高。 对， 就 是 有些 阳台那半截墙。 对，没错，有些业主说，哎呀，这很难看呀。 弄个开放式阳台。 对，没错，我把它让工人给它敲掉。这个呢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咱们这个老楼呢这个墙是配重的。咱们就是经常会说是压阳台，有很多的这个业主也说它是压阳台，它呢是就是给就像一个秤砣一样，我去压在这个位置，可以增加我们阳台的一个承重性。这个呢也是最严重的防止我的阳台去下坠。因为大家也听过一些新闻什么的。还有一种墙呢，就是我们叫剪力墙。剪力墙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在阳台，我们的客厅阳台发现很宽的阳台，两边各露出大概有50公分的这个墙，会影响这个采光啊、视线啊。有些咱们这个业主呢就说让把它打掉。其实这个剪力墙呢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们承重墙不用说，它肯定是承重的往下压。然后呢咱们就说地震它不是说只是上下震动，它还有左右震动。左右震动承重墙的作用就没有剪力墙来的实在。剪力墙就是防止它的墙体的这个左右颤动。导致说我的墙体啊一些变形啊什么的，这个也是不能拆的。 好，除了这些不能拆，其实还有一些地方可能你也不能动，一会儿咱们再说。而且刚刚说到地震，前两天有一高科技，就是有一床，那床呢，如果一检测到，比如说5级以上的地震，嚓，腾，它就床啊从中间就啪陷下去了，就跟过去那密道似的，通， 就给你包上了， 就给你啪合在那个床里边了。 哦， 在床底下，就在他那箱体底下啊， 滋水。 哟，没别去，别乱滋水，以后还得用呢。你想上边，比如说要压着这箱子了，箱子是没问题，那你在里边吃什么喝什么，人家在底下给你准备的矿泉水、火腿肠、方便面、热水、收音机什么什么都在底下都有。 哇， 就专门为了防地震的。后来我就琢磨，我说那他这震度他是怎么感应的呢？对不对？万一他要是测到别的震度，砰呀也进去了，我怎么出来呢？ 我觉得你要相信科学。这个没问题啊。 走进科学吧。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回来咱们接着再聊一聊老房哪些东西是不能拆的。刚刚说了承重墙是肯定不能动的，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配重墙，比如说阳台上的那个半截矮墙，那个是千万不能动的。有个朋友说了，那原来那是窗户，能把窗户砸了吗？ 窗户的话，如果我们想增大一下采光啊，然后呢它的开阔性啊，窗户我们是可以给它拆 掉。窗户砸了没事儿， 对， 但是那墙您可别动。 这个配重墙是千万不能砸掉。 对，另外还有一些呢是比较碍眼的，大家也在琢磨着能不能把它砸了的。比如说是房梁有一些老房子呢，它可能在一间比较大的屋子里边，它砰砰给你竖两根梁， 就有顶梁。 对， 就包括比如说小胖说的这种，我见过老房子，那可能时间好久了，五六十年代的房子，然后它的顶层是人字顶， 嗯， 然后它基本上在顶层人字顶那儿有中间的主梁， 哎， 凹出来一块，很多人都在主梁的正中间挂一灯 啊、哦， 嗯，小胖的意思拆。 这个主梁也是不能拆的，因为它要起到咱们比如说像这个楼板呀、啊、这种，我它起到一个托举的一个作用，如果我把它拆掉的话，等于相当于我们这个主体里头的一个承重的东西没有了，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没有骨骼了、 嗯、 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塌下来的、 嗯、 那个呢主要是起到一个顶面的一个承重。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这有些老房它上面我不是顶层，我上面还有其他的主架，那个梁它是整个托举我们上层建筑来用的、 哦、 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不能动的， 就跟一个杯托似的、嗯、 对，而且 把杯托打喽，那杯子就扶不住了、 嗯、而且呢我们也要避免在上面去打一些孔，比如说我要装个中央空调、 哦、 要在上面去打孔，也要尽量去避免。 哎呦，那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因为有些我重新装修的话，因为有一些设计师会把顶面直接就给它做成吊顶了， 嗯， 看着也是平的嘛，而且老房子一般都挑高比较高， 嗯， 所以做完了之后您觉得依然还好，但是上面有可能走管的话，就像你说的打孔也尽量不要。 对对对。 哦，好吧，看来是有好多不能拆的。哎，除了这些还有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聊不了那么多了。哎呀，咱们要不就聊到这儿吧，因为确实聊不了太多了，因为能拆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 对， 而且能不拆的东西也还挺多的。 是 啊、 嗯，其实我们在下次在直播的时候，比如说像小鱼就可以说说，比如说您保留下来的那些东西对吧，翻新一下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的话也不用老找产品经理， 嗯， 好，这样能省一些钱。 而且就比如说我拿旧的换新的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注意点什么。 对， 比如说过去我可能是蹲便，我现在要做一坐便，这个的话难度高吗？或者说我原来可能就是坐便，但是是老式的，你现在买那种那么小的桶都买不着了，但是现在的话那眼儿能对得上吗？ 不光是那个，现在有那个比如说这是一个坐便，哎，边上我要弄一个、 啊、 那个小便的那个、 哦、 都有。 呵，真高级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琴海参的许莹、 哎、 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琴。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 嗯、 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觉得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真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一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 嗯、 很多人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法的，其实海参不会， 不会，海参它是温补的，特别适合夏天来进补。而且你想咱们进补的时候呢，海参能是让你吃一种东西补到很多种营养。 嗯， 海参里面有很多18种氨基酸，多种微量元素，什么钙呀、铁呀、锌氮硒呀，包括维生素各种很多。而且还有海参皂带次生粘多糖，对老年人比较好的，对男士比较好的精氨酸、 嗯、 对孩子 DHA 脑黄金。所以说女士爱美的咱还有胶原蛋白。当你吃海参的时候，你吃的是一口海参，但你补的是全家男女老少都需要的营养。 其实提到小杰海参，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的不陌生了。 嗯， 各大型超市当中都能见到。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办过一次地面活动。 嗯， 那次地面活动当中据说也是非常的火爆。 对，我们会员见面会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小杰海参，然后对我们也是非常的认可，我们很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说今天才特别给大家推荐了我们一个特别的组合，就是感谢大家。 嗯，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我们会员答谢宴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呼声很高的一个组合。 嗯， 今天专门给大家再带过来。 是什么样的组合呢？ 嗯，今天我们的组合是，首先海参是石头一大